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9集，倒计时。张新瑶拉着姚小雨在车站外等待，姚小雨的视线飘忽不定。 别怕，我再也不会让你活到那艘船了。 戴着帽子的兽医进入车站，冲张新瑶点了一下头。 小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 姚小雨疑惑地看着张新瑶走向男厕所，张新瑶有些局促地站在洗手台前，周围人来人往，兽医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开始洗手。张新瑶掏出一个信封，从大理石上划过，兽医传回来一个信封。 还没有进入系统，临时能用3天，不能上飞机，不能坐火车，只能骗骗没有什么经验的酒店前台。 汽车行不行？ 现在边境管控很严，行不行得看你的运气了。 张新瑶回到姚小雨身边，将信封递了过去。 那谢谢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算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 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去龙城，听说那是一个非常安全还没有毒品的国家，每个人都很幸福。 你去过吗？ 那边房价有点贵，我还在攒钱呢。 这时一个巡逻的警察上前拦住了他们。 请出示一下证件。 张新瑶掏出证件，旁边的姚小雨一脸窘态，打开信封，掏出张新瑶给他的假身份证。梁龙的澡堂前，老三站在门口，不安地四处张望。突然，大门打开，他被戴维一把拽了进去。 怎么回事？五个档口全被端了，你怎么没被抓？ 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件事儿，宋才很生气，他怀疑有内鬼。 哼，第一个该被怀疑的不应该是你吗？ 宋才怀疑的是洛翔，审了一晚上，把他打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了。 洛翔怎么又出来了？他不是应该在警局吗？ 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不知道为什么宋才没有杀他，反而听说他派人到处在找你，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的。 怎么扯到我头上了？你看我哪像警察的人，这整个华城还有比我更坏的人吗？ 真的没有了。 老三愣了一下，镜子里梁龙的表情已经变得狰狞。陈默那边，他急忙来到茶楼的密室，取出一台无线电台，陆老板和阿豪也匆匆赶来。 情况非常紧急，我和苏警官找到了宋猜的制毒工厂，不在茶园，而是在一艘船上，这艘船只在华城海域停留24个小时。为了确保任务成功，苏警官主动作为人质留在了船上，他会想办法通过无线电与我联络，等确认了位置，就可以对宋猜收网。 那我们呢？ 陈默拿出一张照片。 找到照片上这个女人，她的锁骨上有一处明显的纹身。 这是谁？ 对宋猜很重要的人。行动吧，我们只有24小时。 巷子里，陆老板拿着照片四处询问。车站外，阿豪拿着望远镜死死地盯着进站口。港口，赵大明白拉着路人，紧盯着对方的锁骨查看，却被对方不耐烦地推开。茶楼，陈默守在无线电旁，神情紧张。而姚小雨早已被带到了警察局。 姓名？ 姚小雨。 年龄？ 姚小雨看向走廊里刚刚录完口供的张新瑶。 跟他一样大。 嗯， 警察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 我真不知道。 另一边，张新瑶见姚小雨还在受审。 他不是偷渡来的，我跟他从小就认识。 不说偷渡，伪造证件也是重罪。 到底有多重？ 眼看姚小雨被戴上手铐，张新瑶一急，指着墙的方向：“ 我要找这个人。” 警察顺着张新瑶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墙上贴着一张余生海的海报。沉默离船后，一名年轻人带着苏青竹来到帕拉号的船舱，他用捆扎带将苏青竹的手腕绑在了窗户上。 等等，你们就这么对待自己的朋友吗？ 年轻人没有理会，仍要继续。苏青竹直视着他的眼睛。 刚才下船的是我男人，洛翔，听说过吗？本来五年前他就已经死了，那次交易，他被人出卖，子弹打穿了他的心脏，尸体就沉入了这片海里，但他又活着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要把五年前的那些人全部找出来，一个一个解决，一个一个丢进海里。你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吗？ 面对苏青竹犀利的眼神，年轻人下意识地小退了一步，看向外面的大海。 我一开始也以为复仇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，直到那天早上，我打开家里的冰箱，看到了一只手。看你的年龄，应该刚刚成年。有女朋友吗？如果你发现女朋友被人这样捆着，你会生气吗？ 年轻人的动作已经完全僵住了，汗水从额头滑落。 如果洛翔看到我被你这样绑着，他会怎么做？ 在苏青竹的强势压迫下，年轻人手中的捆扎带掉落在地。年轻人擦了把汗，快速地溜出船舱。狭小的空间里，苏青竹环顾四周，寻找通讯的可能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首粤语老歌。苏青竹打开门，刚才的年轻人在站岗，地上放着一台小型收音机。年轻人看着他，眼里带着一丝畏惧。苏青竹指了一下收音机，年轻人摇头，不肯交出来。 今后的路还很长，多一个朋友不好吗？ 年轻人经过一番心理挣扎后，不舍地递上了收音机。苏青竹关好门，上好门栓，随即解开发夹，开始拆解收音机。不一会儿，就用零件制成了一个简易的发报装置，发出滴滴滴的声音。茶楼里，无线电台的指示灯亮起，陈默一下打起了精神，连忙记下数字，冲出茶楼。此时，距离陈默从船上离开，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。警局内，余生海拖着一把椅子向廖勇家的办公室走去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踩到凳子上，摘掉了写着廖勇家名字的门牌，随意地丢到一边，换上了有自己名字的门牌，并给了站在旁边的警察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将椅子挪走。随后静智走进办公室，春风得意地坐在座位上。他发现桌上的文件里夹着一个信封，上书余警官收。余生海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居然是他当年收黑钱的那个银行保险柜。顿时，余生海如遭雷击，立刻冲到监控室。 把昨晚三楼监控调出来。 这个得沙局长批准。 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办公室在一楼，后来做了卧底，办公室升到了二楼。今天我搬到了廖警官的办公室，你现在还觉得我做这么一件小事需要等上级的批准吗？要我自己动手吗？ 我现在就掉。 一番操作之后， 昨晚的监控被人删除了。 余生海一怔，没有说话，转头离开了。余生海刚回到办公室，张新瑶就被一名警察带了进来。 余警官，你现在是我唯一能指望的人了。 把门关上。 张新瑶走进房间，把门关上了。 啊！我朋友去车站拿错了证件，现在被你们同事当成人蛇给抓了。 我的意思是你人出去再把门关上。 我们都见过三次了，你就不能帮我这一次吗？ 出去。 等等，我手上有一样东西，你一定感兴趣，我要跟你做个交易。 你只有一次机会。 澡堂大门紧闭，梁龙猛吸了一口手里的毒品，兴奋地抬起头盯着对面的张贤。 93号， 专业，比仪器还准。这就是找你的原因，听说你是华城地区的大经销商，谁在卖这些货，你应该有些头绪吧。 我确实在一个人那里见过这种货。 谁？ 梁龙拉开门帘，张贤只见老三的尸体漂浮在水池里。 看样子我来晚了。 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有人跟我产生了一些误会，你的出现正好能帮我消除这些误会。 廖永嘉坐在车里看着手里的照片，正是余生海收到的那张。陈默匆匆赶来，打开车门的同时，廖永嘉熄灭了屏幕。陈默上了车。 找到了。 你已经找到送差的罪证了？ 对。 陈默拿出本子，撕下一页纸。 你马上安排警力，苏警官已经确定了船的具体位置，就在这张纸上，要快，我们只有15个小时了。 廖永嘉有些犹豫，又有些兴奋，但很快眼神变得黯然。 还等什么？机不可失，廖警官，该收网了。 事关重大，我会向上级请示。这个时候，我也该归队了。 陈默只好下车，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车子开向警局。到了警局，廖永嘉直奔沙副局长的办公室。余生海透过玻璃窗，看到了二人交谈的画面，心里有些不安。没过多久，廖永嘉带上警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腰间还配着枪。他和余生海对视许久，随后走向了电梯。而坐立不安的余生海终于拨出了一通电话。 华城电台吗？我有一份东西要寄给你们。